擦干眼角的泪水，聚聚散散，不愿说后悔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一大早，南希太太对她的新邻居罗伦佐太太抱怨道：“ 罗伦佐太太，虽然咱们俩是邻居，但是我想您还是应该讲讲礼貌。昨天半夜我起床去洗手间，顺便探头往窗户外面看了一眼，正好看见您和您先生在接吻。可是那个时候你们连窗帘都没挂，我想这也太有失体统了吧。” 听到了 Nancy 太太的话，罗伦佐太太很不高兴。 哦 Nancy 太太，您这可真是无礼，您恐怕是眼花了。我和我丈夫昨天晚上不可能接吻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是一个人住在我娘家。 这天在公园里，一个女孩子对追求她的男朋友说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你已经爱上我了呢？”“ 这很简单，我之所以知道我爱上你了，是因为我想念你想念的整夜失眠。”“ 哦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。我告诉你，自从我和你认识之后，我妈妈就天天为你失眠，可是我非常肯定的知道她并不爱你。” 话说有一位知名的作家穿着朴素，生活节俭。这天上午他戴了一顶旧帽子出门，一出门啊，就有一个特无聊的贵族问他：“ 这不是大作家先生吗？您脑袋上戴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它能算是一顶帽子吗？” 听到这个特没礼貌的人说话，大作家杰克先生马上抬起头反问道：“啊，先生，您的帽子可真漂亮，哈哈，不过您帽子下边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那还能算是脑袋吗？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有一天夜里，一位因为酒后失态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男子，对迎面走过来的一对夫妇瞥了一眼之后，大声对那位当丈夫的说道：“ 对，站在你身边的那个女的就是你太太吧？” 听了酒鬼的话，这位丈夫非常紧张地回答道：“ 是的， 我想告诉你，我认为你太太是我见过的所有女人里最俗气、最难看的一个女人。” 说完这话之后啊，酒鬼跌跌撞撞地离开了。还没等当太太的说话呢，丈夫就拍了拍太太的肩膀，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他太太说道：“ 太太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没骗你吧？” 这天啊，在一片森林边上，这 Peter 跟 Bobo 啊打猎回来的时候有点累了，就在这歇着脚。俩人喝了点酒，有点喝高了，于是开始聊天。 Bobo， 我记得我有一回去打猎的时候，从悬崖上掉下来了，那回可把我吓坏了，我还以为我自己活不了了呢。说出来恐怕你都不信，当时我掉下来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以前我所做过的每一件蠢事。 听到了 Peter 的话，这包包非常憨厚地回答道：“ 那你一定是从一个很高的悬崖上掉下来的是吧？” 话说去年夏天啊，这史密斯先生一家呢开车去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去玩去。在出发前，史密斯先生非常严肃地跟他们的孩子说道：“ 亲爱的孩子们，你们听我说，我们这次的旅途很长，路上谁也不许问还有多远啊，什么时候到之类的问题，听明白了吗？”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